苏鹤，斧子，苏鹤，苏鹤，苏鹤，苏鹤。伤口，曹雪，佛爷，佛爷，佛爷，佛爷。规矩，规则，考虑，考虑，考虑，考虑，考虑。屁股，乌拉，乌拉，乌拉，乌拉。气管，苦恨，苦恨，苦恨，苦恨，苦恨。胎儿，多多，多多，多多，多多。尾巴，温车恨，温车恨，温车恨，温车恨。温着发烧，温着面，温着面，温着面，温着面。下巴壳，伸车喝，伸车喝，伸车喝，伸车喝。小舌头，伊尔玛哈，伊尔玛哈，伊尔玛哈，伊尔玛哈，伊尔玛哈。鞋帮子，哈尔哈，哈尔哈，哈尔哈，哈尔哈，哈尔哈。秃顶，谢顶，卡尔扎，卡尔扎，卡尔扎，卡尔扎。心脏，亲人，亚曼，亚曼，亚曼，亚曼，亚曼。胸膛，心膛，心胸，通恩，通恩，通恩，通恩。血液，僧也，僧也，僧也，僧也，僧也。牙床，乌曼，乌曼，乌曼，乌曼。牙关，扎燕，扎燕，扎燕，扎燕。眼睫毛，草尔敏，草尔敏，草尔敏，草尔敏，草尔敏。腰，达拉，达拉，达拉，达拉。棉花，库本，库本，库本，库本，库本。拧，扭，固执，莫林别，莫林别，莫林别，莫林别，莫林别。长大，成长，木突面，木突面，木突面，木突面。粗，磨，磨，磨，磨。细，哪儿混，哪儿混，哪儿混，哪儿混，哪儿混。劝说，劝人，塔夫兰别，塔夫兰别，塔夫兰别，塔夫兰别。顶上，尖上，哦哟，哦哟，哦哟，哦哟，哦哟。将衣服的将，粘缠别，粘缠别，粘缠别，粘缠别。缝衣服，一分别，一分别，一分别，一分别，一分别，一分别。